冲击我莫名， 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朝气有动力，双傲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又在这样一个早上啊，又是一个响晴博日的蓝天啊，大伙儿也都是抓紧的问早，很多的家里人快乐人生踏雪寻没毛子 The Three 工体老球迷北三晨晨家里人忙碌的闲人，哎呦，各位都在呢。 哎，另外呢，抓紧时间锻炼。 对，就尤其是这秋高气爽的时候，特别适合户外跑跑步、骑骑车、 不出去跑一跑吧，都觉得对不起这天儿。 哎，这真不合适。所以大伙儿啊，抓紧这个，北京这是最美好的一个季节，那就是秋天了。当然，关于国足，他们今天凌晨应该已经是兵发了多哈啊，接下来迎来的也是一个集中隔离的赛会制的比赛。这要是给您集中隔离仨月，您会怎么规划规划自己的时间呢？ 哎，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是自己安排一些学习、阅读还是锻炼，是吧？但是草球也争春就说了，哎呀，这话题太吓人了。这要是给我隔离三个月的时间，那不得给我憋疯了。 没事儿，还有同事能跟同事们见着面儿，但是跟家人啊，跟平时比较亲近的这些朋友都是远隔千山万水。 您要说是出去吃撸个串什么的，就别想 了。那不可能了，在屋里撸串都不能够。所以， 除了国足的这个将士们，可能未来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相对封闭期哈，也得说说咱们国安的这些小伙子、青年军们。 哎， 他们出征亚冠的话，这一杆子支出去也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目前正在太原进行隔离。满打满算算起来，估计也得将近仨月。 真是啊，这一趟亚冠出征出的，一下一杆子就支去三个月的时间，哎呦，这对于孩子们来讲也真的挺煎熬的啊。 一说到天好呢，咱们微信当中老何头啊，他说了，这确实得跑步，这已经跑了7公里了。 不错啊。 一说这7公里，我脑子里边闪现的不是说您跑的距离，您知道吗？ 啊。 脑子里面闪现的是当时在云南昆明进行集训的时候 啊， 海埂基地边上有一个地儿叫7公里， 就叫7公里。 哎，那地儿就叫7公里 啊。 就所有去当时采访冬训的这些记者们基本上都住在那儿 啊， 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好像离那个滇池是7公里。它有几个酒店，还能那个吃饭相对比较方便，看训练也相对比较方便，比住在市里边去那个基地方便很多，基地附近没有地儿住。 那说到了集中隔离啊，怎么规划时间，甲午案说读书读书读书，健身健身健身，呵，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特别自律的那种 啊。也有我是曼联就说玩游戏啊，在家 啊，这要是见天的24小时，您给码出来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他的16小时都玩游戏的话， 不不，还得吃饭 啊，还得吃饭，那就12个小时吧，12个小时的游戏时间，呵，这仨月下来 一半是吧？ 对，这得长多少斤啊？荣成斋说迷茫，要真是仨月隔离的话，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啊，球员们承受的这种心理上的煎熬。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第40段的时候也会连线一下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副总监杨普啊，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包括在塔什干的时候，包括在现在在太原的时候呢，咱们这些国安的青年军他们的隔离生活是怎么样的。 那另外我们第二个话题啊，真跟秋高气爽有关系，这么好的天应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啊，在北京的各个景点打卡留念 啊，最近咱们首钢的队员们就在干这事儿， 换个高度看北京。 对，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以自己海拔为标准的高度上，看北京的不同的景点啊。那您希望哪个首钢队员带您逛逛北京的哪些这些熟悉的景点呢？ 哎，其实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包括也可以到这个国安到首钢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留言。如果您要是提出的这个建议，被俱乐部采纳的话，还有奖品呢。 哎，那所以大伙儿啊，这个留言都会被看到的，您的想法也都会被采纳的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今天节目首先要关注一下国足31位将士昨天晚上已经包机从上海出征了，而昨天下午的时候，国安俱乐部也召开了球迷的座谈会。 东京残奥会呢，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残奥代表团他们在东京的表现。再有呢，就是苏迪曼杯抽签已经是出台了，中国和泰国包括印尼在同一个小组。 凯恩这事儿终于落听了，不走了啊，继续留在热刺。那接下来难道真的是 C 罗去曼城吗？让我们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哎，一下呢又展开了这个想象的同时啊，就是连锁反应被打开了。 反正曼城的那个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就摆在那儿，那肯定是要花出去的。到底买谁啊？接下来还有一个连续剧。那另外，国安的亚冠队啊，首批19人已经回国隔离了。刚才王毅也做出了介绍，已经在中亚2个月之久的时间，在8:30的时候，我们也会连线杨浦指导，介绍一下隔离的情况，也总结一下国安队亚冠的发挥。好了，您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昨天有消息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已经临时封闭，目前有多辆警车停驻在附近，大门确实是有警务人员负责维持秩序，也禁止人员出入，现场也有救护车进入，同时呢也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而就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这件事情呢，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啊也向属地就是奥运村街道办事处进行了了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这个情况属实，此前呢在校内的环境检测样本当中发现了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呢正在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人员没有发现阳性。由于人员比较多，检测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呢，这奥运村街道也表示说，按照相关的规定，像高校啊这些场所定期的进行环境的采样工作是属于正常的动作。那疾控部门也是确认，目前没有发现感染的确诊者，大屯路的环境检测也还在进行当中。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继续来关注国足啊。就在昨天晚上啊，中国男足也是包机前往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正式踏上了世界杯的征程。而对于主教练李铁指导来讲啊，在12强赛开始之前和足协啊公布和他签约5年的消息，一个是信任，也是一种激励啊。但是很多的媒体人也都说了，长约也不等于保险箱啊，其实是存在着一个监督机制的。虽然说没有提出一个在12强赛非常明确的这种战略目标，而你赢几场，小组第几出现，但是很显然这个压力就是摆在这儿的。 哎，中国足协呢和李铁的合同现在是续约到了2026年世界杯，在这中间啊有3个大赛啊，中国队的需要用他们的表现 来让李铁的这五年合同能够顺利的延续下去。首先呢，就是马上要开始的这个十二强赛了，表现如果说得过去的话啊，就是2023年的亚洲杯，这是中国队在家门口作战，应该是让人比较关注的比赛。再有呢，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预选赛，看能不能够冲击世界杯，中国队呢需要有所作为。当然呢，这还不包括说在新冠疫情如果得到控制之后，中国队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热身赛啊，像东亚杯比赛啊等等。当然呢，一些资深的教练员、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评估组会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面定期给中国队进行所谓的体检啊，也就是评估，来协助李铁的工作，当然也是监督李铁的工作。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所以李铁啊，他如果说带队的成绩出现起伏的话，中途下课，这也不是小概率事件。 是啊，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天使轮的投资啊，这一般这个资方都得观察个四五年的，就创业嘛，肯定需要一个先有一个五年的规划，在这个五年规划里边会不停的就阶段性的工作成果，给资方看看这个 PPT。所以 那就天使轮的投资，就我不太懂这投资哈，就是如果说融着天使轮的这钱了，然后最后呢，这个五年中间没干成或者成绩干得不好， 资方有权利啊， 把钱要回去， 要回去倒不至呗，但是后边因为是分批给的嘛，分期给的，这后边的钱也就打了水漂了，或许这个创业没创好，半中间自己就干不成了。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李铁啊，一切都在整个的团队。 创业未足，中道崩殂，是吧？ 对，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李铁团队这个压力就是摆在这儿的，因为有资本的在后边不停的在追逐着啊，有监管，那就一定会有压力啊。所以我们也连线了在上海驻上海的搜狐体育记者裴丽，那他呢也说，其实这五年合同能不能执行到底，就是取决于国家队的成绩。 我觉得很多人只注意到这五年长约哦，可能除了五年长约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一个每年的有一个年度评估嘛。那么年度评估包括球队的战绩，包括球队所展示出的精神面貌，包括这个是否能形成稳定统一的一个打法，等等等等吧。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对李铁担任主教练的一种责任上的一种制约吧，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李铁他这个五年长约也不是说他就可以这个随随便便的在国家队主教练这位置上待五年，如果说国家队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的话，我觉得李铁下课，毕竟是本土教练嘛，不可能在执行合同上像外教那样就是完全依照合同去执行，所以我觉得战绩还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本土教练就是协会，比如说国家队战绩不好，协会需要在教练的位置上进行调整，很多时候可能也不会给你再进行去就是合同去理赔啊，就像老外那样去赔付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熟悉中国足球的人都能理解吧。李铁虽然获得了一个五年的合同，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国家队的战绩。坦白讲，我觉得这次的十二强赛就是李铁要面对的第一关。那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十二强赛，哎，中国队的实力可能有限，可能小组出线的希望不是很大，但是大家对中国队也有一个成绩上也有一个基本的心理评估，对吧？如果你成绩太差，那肯定还是不行。说白了，对一个本土教练来说，还是带队成绩决定一切。如果带队成绩不好，那么我觉得五年的合同、十年的合同，谁也救不了你。 所以确实是这样啊，还是以成绩说话的。虽然说这一次足协放出来的这种信号是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 但是呢，成绩确实也是很重要的标准。 没错啊，就是那个 KPI， 主教练可不就是拿这个去衡量最终的工作的效果吗？ 但是最后这个教练下课的时候，成绩都是唯一的理由。 哎。这就很微妙了啊！这过往的，无论是多大牌的教练，大牌如里皮啊，也是如此。而且有时候你到了最后， 更何况里皮的学生， 对，尤其到了最后，就是你成绩不理想，就那么一场至关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比赛没打好，主教练自己就可能就此引咎辞职啊，一般都是这剧本。 对， 所以祝李铁好运吧。 首先呢，这第一个考试就是这个十二强赛了，而且呢， 第一个考试就不能在自己家门口考啊，就得到多哈去。昨天呢结束了队内最后的一次分组对抗之后呢，男足是晚上从上海出发，正式奔赴了卡塔尔的多哈，开启了12强赛的旅程。32名集训球员，只有郑铮将会暂时离队，其他的31个人全部跟随球队前往多哈，开始12强赛小组赛的备战了。那郑铮这一次离队的性质呢，叫请假暂别国家队啊，主要是因为家庭的原因。之前李铁在媒体的座谈会当中也透露说呢，郑铮的外公外婆此前是离世，所以呢，家人也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也是很理解郑铮的选择。那昨天的下午呢，在后贝尔足球公园进行了上海的最后一练，并且进行了一次分组的对抗，时间不是很长，强度也不是很大啊。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再请裴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训练的情况。 当然这一次出征之前，有人给国足算了一下总身价。是2313万欧， 这个数呢是包括郑铮的， 而且也包括吴磊 啊，对， 33个人有3人是身价突破了1000万啊，分别就是艾克森、吴磊和阿兰。艾克森的身价是最高的，400万欧，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是3043万，紧随其后的就是吴磊了啊，身价是300万欧，折合成人民币2282万。第三位就是规划权阿兰，150万欧，折合成人民币是1141万。所以这个2313万欧的总身价，跟国足世预赛12强赛第二轮要对阵的日本，那就差下行势了。 他比的这个对。 对，日本那么多的球员都旅欧啊，而且都在欧洲五大联赛、顶级联赛的一些豪门当中效力。那日本队目前身价是1亿4590万欧元，国足只有他们的16%，所以身价也在不用比身价，我们就直接比这个亚洲的排名，还有过往的历史战绩都明白。 但是 日本队的差距， 最近我突然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以前啊，咱们一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就会说，咱们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是第几位，我们面对的对手国际足联的排名是多少多少位，现在呢一打比赛之前就说我们这支球队的身价总身价是多少，对手的总身价是多少。40强赛的时候也经常比 啊，是 就是排名不重要了，身价变得重要了。 就身价是决定了你在市场上的价值 啊， 也能进一步反映这球员的实力怎么样。 但是就像赵军说的，有时候这身价吧，它也是虚的，是吧，就是它只是一个这个价位，但是真正在交易的时候呢，你又不会完全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易，而且呢这个身价是不是决定着你的真实的实力和水平，这也有波动，对吧？ 对， 前锋他就是身价高，但是你队里边不能都是前锋。 所以就现在嗨，就是各种各样的花样百出呗，还不只是看场上的数据了，我光看这没意思，因为都是公开的数据， 对， 就必须得算算身价才显得自己数学好。 必须把这个数摆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体现的就显得我做的很细致，是吧， 克什克腾克说，我觉得不用给国足算身价，还不如找人给国足 算一卦， 算一卦啊，相信玄学是吧。现在面对澳大利亚，我觉得咱还真是家里人都比较过往跟过往相比比较乐观，就是我们跟澳大利亚这回可以掰掰手腕子，不用玄学。跟日本的时候 真没有信心。 跟日本的时候 跟日本的时候 确实需要玄学， 就可以用那个高科技啊来计算扔鞋，看鞋尖指的是胜负平。 这个都算高科技了，哎呀，那 AI 可以直接的完成这个工作。 当然呢，在这一次出征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国家队出征十二强赛可能有一个相对时间的封闭状态，对吧，他们会在赛区进行封闭，所以呢国足的这些国脚们将很难和家人进行团聚，那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现在呢确定的是9月、10月这4场比赛可能都放在西亚进行，包括对阵日本和越南的这两个主场。那根据中国足协媒体公关部的部长戴晓威介绍说呢，必须要做好在境外连打4场比赛的准备，如果长达2个月的这个周期里面出现伤病和突发状况呢，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我们所需要的人员补充上，所以这一次出征要多带一些球员。另外呢，在卡塔尔呢入境的政策相对也比较严格，所以这也是决定要多带一些人的一个原因，中间如果有变化的话，临时再去申请会更困难，同时呢还有工作人员和物资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再有考虑到就是队员的这个心理状态了， 对， 足协呢计划安排 规划球员的家属到西亚，如果这两个月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规划球员的家属可以和球员在西亚有个见面啊， 嗯， 有这个团聚的机会。但他也戴晓薇也介绍说呢，这主要还是因为一些防疫政策的原因。 对， 规划球员的家属飞到西亚相对方便，而我们的本土的球员没有这个条件，现阶段出入境的政策这个原因，本土球员可能就要更多的去克服困难啊，为国征战这个信心，现在呢，国脚们还是很足的。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克服这种重重的心理上的困难吧。嗯、好在现在的通讯手段都非常的发达了、 哎、 啊，打个视频电话， 对 啊，能够解一解这个思乡的、这种难受啊、 嗯， 这个我们都。常人的心情都可以去理解啊、当然现在作为这一支国家队其实没有打过什么正式的热身赛啊、从四十强赛结束之后，那其实一个是长期隔离，还有就是主力的框架上在不变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怎么变出来一些花样去面对更强的对手，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裴丽的介绍。 最后一点也是一个分组对抗吧，虽然是以这个我向外界报道的说是热身赛，但其实也不是那么正规的一个热身赛，而且比赛时间啊也不是90分钟，60-70分钟吧，而且这个人员调整也相对比较宽松一些吧。这也是这次国家队在上海集中期间的唯一的一次11-11的战术对抗吧。那么之前李铁也曾经表示过，就是说这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不会因为进入十二强赛进行大的调整，还是像之前那样，就是前面怎么练现在还怎么打。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个与澳大利亚的这个首发阵容很有可能也是四十强赛的首发的基础上，顶多在一两个地方进行微调，不会有大的变化。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会设置一个专门的防守型中场啊，这些问题现在看好像还是吴曦跟张稀哲两个人去搭档打双后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如果是依照现在这个阵型和技战术打法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还是国家队的防守嘛。因为我们之前从四十强赛的比赛来看，国家队的防守确实不是很稳固，包括中后卫的搭档也不是说这个天衣无缝。包括王刚，他的这个助攻能力确实很强，但是王刚身后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会被对方利用。中场我们一直没有设一个专门的拦截型中场，那么能不能顶住对方的冲击，这些可能都是要通过实战去检验的。漫长的海外生活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现实的困难，虽然李铁啊包括球队里边也不断的在做队员的思想工作呀，希望能够帮助队员去平复这种情感，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它不会因为就是大家鼓舞鼓舞士气喊喊口号就能彻底解决，相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困难会一步一步被放大。当然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第三场第四场比赛到底在哪儿踢，如果这个第三场第四场比赛比如说第三场打越南能够回到中国来踢，那可能很多问题还会稍微好一点，至少有可能在隔离期结束之后就是这些球员还可以跟他们的家人有短暂的这个团聚的时间。那如果说第三场第四场小组赛继续放在多哈踢的话，那确实是这是很大的压力。 那当然在十二强赛当中啊，最关键的就是不管面对多大的心理压力，都希望所有的国脚们啊能够踢出那个精气神儿，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去挣积分。大伙儿应该把这个十二强赛积分规则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吧。前两 反正就是多赢、 啊、 就是最重要的是吧。 所以就是前两名直接出现啊。如果是同分的话，先比净胜球。亚洲区要有4.5个决赛圈的名额，我们如果是小组第三的话，还可以先在洲际内先去争一下，然后再去打这个洲际的比赛。 12支球队分成2个小组，每组6个队啊，打10场比赛。10场比赛结束之后，前两名直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两个小组第三相互进行。一场比赛，到时候是一场定胜负呢，还是主客场呢？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获得了亚洲区的这个0.5个席位之后，就将会参加这个洲际的比赛了。6月22号，初步呢定在是2022年的6月22号，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和大洋洲的这个队伍捉对厮杀。这个4个参加洲际附加赛的球队，再有2支能够晋级到 决赛圈，所以整个的这个顺序呢、 嗯、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对， 到最后它积分规则也很重要了，积分呀、总净胜球、总进球数，小组赛阶段的这个积分、进球数和净胜球、进球数，到最后都一样。 嗯、 还有一个就是抽签， 哎， 最科学、最公正。 对，Mr. Week 说，国足必须用大赛的成绩证明自己啊。 嗯、 第一届的规划球员所组成的球队四十强赛踢那个水平的对手还没法做到铁定出，最后还是算分小组第二，所以现在说什么啊让球迷信任的话还是要看十二强你自己踢出来的这个成绩。 先来看一看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的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吧。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了整个十二强赛的一种，不是说你战略的走势， 嗯， 决定的是一种你精神层面当中的走势，这个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对，第一场跟澳大利亚，如果能够、踢出那种自己的风生水起的感觉啊、甚至把这个三分稳稳的拿到手，那对于接下来其实日本对方的实力我们也很明白啊，这种实力的差距， 那场比赛的心态可能会更加的平和一些了吧。 对啊、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十二强赛漫长过程当中啊、每个月这种心态的变化，希望国足能有一个开门红的状态啊、哪怕是只拿一分呢啊、也拿的有血性就可以了。那昨天下午我们也希望啊、俱乐部同样是保持这种血性啊、保持在上一阶段结束后两场比赛的那种血性。北京球迷协会也是召开了今年度的国安球迷交流会啊、我们也看到哟，二大爷 刚才有家里人已经在咱们聊天室里发了照片了。 哎、 嗯、 还有一位名人叫梁达野 啊、 也出场了 这个叫产房传喜讯。 就叔叔也在现场哈、啊，就坐在二大爷身边。 产房传喜讯， 产房 生了，现在是球迷协会的会长了， 当会长了、 嗯、 啊！这叔这，这一生啊、一生戎马，但是就是没有当过什么官儿、 啊， 这一回呵，给老头儿，一下啊， 这是不是以后跟咱连线就困难了？ 哟，还真是，已经有了 title 了， 嗯、 这事儿不好办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关注一下球迷见面会的整个谈到的一些话题。 对，七大球迷组织和俱乐部的副总经理高潮高总还有品牌部的总监曹晓一起来进行了一个交流哈，就一些咱们球迷关注的关心的话题俱乐部也做了介绍。包括呢刚才提到的梁岩老师啊，梁叔已经是被聘为北京球迷协会的会长，他将会为广大的球迷来发声来服务。另外从球队这方面呢，俱乐部的介绍是安德烈席尔瓦，他将会在本周末启程前往中国。考虑到现在入境的手续比较复杂，所以俱乐部这边呢是希望一切顺利吧，等他入境落地再和大家有个具体的通报。而在其他的人员方面呢，巴坎布目前大概率也不会进行续约了，很有可能就是打完他们的世界杯预选赛之后就选择留在欧洲。再有呢，明年会有更多的新外援加入，内援的选择将会和主教练比利奇来进行沟通。至于年底合同到期的几位球员，像于洋、李磊和巴顿，现在俱乐部都提出了续约。而李磊如果有留洋的梦想，那现在俱乐部也是支持他啊。包括玉宁，如果选择出去踢球的话，对国家队有益，那俱乐部也不会去进行阻拦。这是现在呢俱乐部一个整体的状况。9月20号的时候，球队将会重新在上海集结，备战两周左右的时间，然后返回北京，在北京继续备战。大概10月份的时候吧，应该是踢足协杯。 所以接下来啊，俱乐部还会有这种很多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就靠着一个 A 席嘛，这 A 席来了之后是个什么节奏啊？ 争冠组的这八场比赛呢，咱暂时就只能靠它了，是吧？那就再看一看，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就像俱乐部在媒体座谈会当中所说的啊，下赛季啊，明年会有很多的新外援加入。那这个很多，除了数多，质量怎么样？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所以我们啊也听一下，在昨天的球迷见面会上，二大爷来介绍介绍接下来俱乐部的一些安排。 当你感受到 一，稍等片刻哈、啊。 对、 啊，我们这个正好是卡在了广告时段， 最美中轴线的时候， 哎， 是吧？ 对，我们今天确实是，哎呦，一下一激动， 就没有把这个半点的时间给它断开。来听听二大爷的。 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因为国足马上要打这个十二强赛了，作为咱北京国安的球迷，不仅对这个国安的支持，更是对这个中国足球能够参加十二强赛然后取得进军世界杯的这种资格也充满了希望，所以咱们的球迷呢也很关心，国家队能够在这个十二强赛上呢能够这个战胜对手，获得资格。另外呢，因为国家队里边有咱们六名这个国安的球员，所以呢咱们的各球迷组织呢在发言中呢也对我们国安球员在国家队参加比赛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同时呢也让他们这个注意避免受伤啊，这是咱们球迷也是非常希望他们能够为国争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因为疫情嘛，没有主场的情况下，所以咱们的球迷呢这个组织呢实际上包括疫情的这种情况也没法组织更多的这种活动。七个主要的球迷组织每年都要招募嘛，完善自己整个的一个球迷组织这个架构，补充新的这个新生力量。那么也是询问了一下，那么在这疫情期间咱们这个球迷组织在招募这方面做得怎么样？通过这个大家座谈了解呢，各个球迷组织呢，这个招募呢都工作都比较正常，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座谈了解一下目前球迷组织的一些动态。那么未来呢，就是跟球迷讲了，因为工体现在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工体建设过程当中，你比如说球迷看台啊，包括球迷的服务啊，包括将来比赛日的主场，怎么能够为这个球迷有更多的提供更多的服务啊等等啊，实际上呢中华集团包括将来工体的运营公司，包括一些服务商，我们都是多次见面来去沟通，来去这个互相去了解这些情况。未来国安工体的主场如何满足球迷的需要，这方面我们做了多次这样的沟通。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些球迷组织将来放在哪个看台比较合适啊，包括球迷组织的容量啊，包括球迷要搞一些活动怎么去安排啊，包括将来为球迷服务这些餐饮呢，包括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专卖店的设计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我们做了很多沟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就这个整个这个俱乐部的发展，俱乐部的建设，等等，我们还会跟球迷如果说座谈会的方式不是特别方便，我们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去了解球迷对俱乐部的这个什么吧，需求吧。 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是不是那已经许了好久的高粱面馆得给开起来了，在新工体明年年底之后啊，在2023年也全新亮相一下。 对，刚才高总不是说了吗是吧，这个餐饮 对， 餐饮 服务很重要， 特别提到了餐饮 啊，直接可以联系球迷的情感和味蕾，那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回要这要开起来，那是官方的 啊，对，那是前面可以加一个国安的队徽的，是吧？那不一样。吴梦生说：“哎，叔不是应该参加财迷协会吗？”太坏了，怎么咱家坏人这么多啊？ 账不太容易算好， 就是梁叔是财迷的人吗？一般财迷的人都精打细算。 猪八皮就说了，为球迷服务的餐饮饺子馆啊，是吧？ 还暴饮啊，我们切记暴饮暴食。 嗯，好，我们也真的看看接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球迷协会的管理层啊，能给球迷们带来一些什么样实质性的福利啊，我们就敬请期待吧。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走进冬奥会。经过三战分站赛的角逐，2021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将会在9月1号到2号线上进行。那这一项创办在2018年的赛事，今年也是第三次办了，也是首次采用了线上赛的形式。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表示，这一次的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在组织形式、竞技水平、社会关注度等方面都是交出了一个让人满意的成绩单，也积累了线上办赛有益的经验，同时呢实现了推动项目普及发展的比赛初衷，也为基层的后备人才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 另外，这一次花滑俱乐部联赛当中呢，大量展现中国元素的节目也是一个亮点啊，像彩云追月、双面雁巡、白蛇缘起、大鱼海棠等等。选手们用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和服饰，在节目当中演绎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不少中国风的节目也在社交平台上是广泛的传播了，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函，也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和祝愿，并且表示会和全国人民一道加油助威，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平安凯旋。那在疫情之下，函件当中也写道，残奥健儿备战参赛尤为不易，也因此更加的令人感佩。中国奥委会以及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将认真学习和发扬你们不畏艰险、勇敢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共同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 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本届残奥会的第一个比赛日哈，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残奥赛场当中呢是摘得了5块金牌、1块银牌、2块铜牌，成绩非常的不错。我们也是连线了正在前方采访的新华社的记者赵建通，为我们综述了在残奥会首日比赛中国健儿的表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赵建通，我现在在东京报道本次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的整体发挥呢相当出色，一天拿下了5块金牌。现在在这个奖牌榜上啊，中国是5金1银2铜8块奖牌排在第二名。整体的这个表现呢，最值得称道的其实就是轮椅击剑选手的发挥，其中就包括这次残奥会的第一块金牌，出自男子佩剑个人 A 级的比赛中，李豪15-12战胜了乌克兰的选手，拿到了这枚珍贵的首枚金牌。在其他的这个击剑项目中呢，中国队也是斩获了3枚金牌，非常了不起。游泳项目上呢，第一天一共产生了16块金牌，其中中国选手张丽这个在昨天的比赛中上演了非常令人激动的一幕，这个200米的自由泳 S5 级的决赛中最后5米的这个关键时刻，追上了领先的英国选手，通过强有力的冲刺，然后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这次残奥会的第5块金牌。自行车比赛是 残奥会的其实第一个金牌项目。很遗憾，中国没有拿到本届残奥会的首金。王晓梅女子 C1-C3 级3000米自行车个人追逐赛拿到了一块银牌，在比赛的过程中她还刷新了世界纪录。另外在女子轮椅篮球的这个比赛中，中国队是率先出场，74-25的大比分轻取阿尔及利亚队，取得了开门红，今天还会与荷兰队进行交锋。乒乓球比赛昨天的争夺呢，是中国选手大部分顺利的过关。除了这个奖牌榜之外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残奥会跟奥运会的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些体育迷来讲，不单单的应该紧紧的盯住奖牌榜，中国得了多少块金牌，中国排在第几名，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方面。通过这次这个残奥会，我们去看看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在赛场上是怎么样去拼搏的，通过努力的训练，为了自己的这个体育的梦想去奋斗的，这个是非常美好非常震撼人心的过程，可能更值得咱们去聚焦去关注。昨天的比赛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一个就是在这个轮椅击剑的这个比赛中，中国的女子佩剑选手边境，她在拿到金牌之后呢，主动的帮助她的对手去推轮椅，这个是非常暖心非常感动人的一幕。然后边境自己还说跟对手相互祝贺，氛围也是非常的友好，这也是奥运会的格言更团结所想表达的一种这个态度和理念所在，传递这种友谊，这个是典型的奥运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昨天的这个热搜上，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好像奥运会的奖牌出现了这个剥皮儿、这个掉落的现象，昨天有同事他们就拿到这个奖牌查看了一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掉皮儿的现象，这个确实是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最后也希望咱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选手们能够多拿奖牌多拿金牌，让我们都能看看这个奖牌是不是还会出现这种掉皮儿的现象，这个可能是一个花絮。今天的比赛呢，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就是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上夺金点比较多，盲人门球比赛、举重比赛都开始了首场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在这些项目上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咱们这个残奥会上中国健儿的表现。 那么在今天，23岁的小将蔡丽文将会参加东京残奥会女子400米自由泳 S1 级的比赛，向金牌发起冲击。在本届残奥会上，她将一共参加游泳5个项目的角逐。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残奥会游泳比赛的分级，来听听蔡丽文的故事。 的游泳比赛为尽可能确保公平性，运动员将根据划水能力进行分级，但是分级并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还需要做数学题。简单来说，运动员分为14个级别，分级以前缀字母加数字组成，前缀字母代表泳姿，数字代表运动级别， S 代表自由泳、蝶泳和仰泳， SB 代表蛙泳， SM 代表个人混合泳，数字1-10代表运动员身体残疾，11-13代表视觉残疾，数字14代表智力残疾。数字越大，运动员从事这项运动的功能能力越强，而个人混合泳的分级则需要通过计算公式来得出。即将在今天出战女子400米自由泳 S1 级比赛的蔡丽文是一位视力残疾运动员。1998年，蔡丽文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她2岁的时候，因为促进视网膜生长的血管停止了发育而导致视力障碍，眼睛只有部分光感。蔡丽文性格比较内向，心思也非常细腻。蔡丽文的教练周广慈说道， 她这个眼睛看不到嘛，所以她心思会更敏感和细腻，跟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把眼睛闭上以后去感受，她会感受到很多感受不到的东西，她每天就只能从她的感受来了解身边周围发生的一切，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心思比较细腻。 因为喜欢在水中的清凉感觉，蔡丽文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由于蔡丽文有着先天视力障碍，她从来没有见过别人游泳的样子，因此如何能把游泳动作做标准就成了她的一大难题。 虽然说在岸上面纠正过来了，但是你在水里面是另外一种感觉。然后在水里面你有时候自己也是会控制不住自己啊，就动作还是会不是很标准，而且教练总是说我的动作比较僵硬。视力不好的人可能做动作是有点那种僵硬吧，就感觉自己好像不太会那种紧放交替的那种感觉。 蔡丽文不但没办法看到标准动作示范，由于两只眼睛视力感光不同，她左右两边身体的发力也不一样，长此以往就导致了蔡丽文身体两侧肌肉的不对称，从而引发其他的伤病。现在蔡丽文的腰椎间盘磨损非常严重，甚至会经常造成她的下肢麻木。蔡丽文说道， 因为你运动你的关节就会磨，再加上游泳本来就是一个很靠核心的运动，就会一直这样磨磨磨，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开始是腰疼，然后恼火的时候是那个腿就会很麻，已经木掉了的感觉。 即便如此，蔡丽文还是选择了坚持。难过的时候，他会通过听听手机、唱唱歌来调节。蔡丽文最喜欢的歌是周深的《大鱼》， 就听听小说啊，或者听听什么，然后就反正就找个理由给自己哭一通。还有就是去唱一下歌，其实我就是自己唱给自己听。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果然 唱的是真好，是吧？ 歌声就像他一直从事这个项目一样啊，就是那个很美丽的大鱼啊，让我们又想起那大鱼海棠，特别美好但是又特别的让人泪目的一个动画电影。张翔说这是银铃一般的声音啊，真是咱们的残奥健儿们也是多才多艺啊，在赛场上拼搏，那同时也非常的热爱生活。那当然我们说完了残奥会，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之后啊，尤其是获得第九名的中国女排回国之后，其实隔离期间对比赛也是做了一番总结。虽然说成绩欠佳，但是女排姑娘们都说要继续发扬这种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在经历挫折之后重拾信心，再创佳绩啊。但是呢，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真的是一次很大的震荡啊，谁来接手，谁去接过郎平指导的这一面大旗，哇，这都是 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哎，对， 队长朱婷呢，在这次总结当中说，从2013年进入中国女排以来，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挫折和手腕的伤病共存，是一年多来的重要课题。说实话呢，这次在东京伤病恶化，包括教练、队医、队友还有自己都没有想到，确实呢做的有不好的地方，也会好好的去总结。那张常宁呢，对于奥运会的中国队的表现也是感到遗憾，也觉得有些内疚啊。他说是没有把训练中的状态完全发挥出来。袁心玥呢则认为，就是中国队面对自身的困难和对手的冲击，没有能够及时的调整。中国女排想要保持高水平，所有的队员都要勇于担当。包括丁霞也是总结了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总体来讲，女排的姑娘们呢认为，就是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是球队取胜的法宝，他们会继续发扬女排精神，携手奋进。 那就此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日报的孔宁老师啊。孔老师这次也是在出了这本书之后啊，一种女排精神嘛，就是一种冠军的这种精神指引。他也是总结代表队员和排协的这种态度。他说新任的主教练真的太难了啊，这对于排协来讲，选谁呢？谁又能真的说我选你了之后你就能扛得起这样的重任啊？他说不会特别快产生的。 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反思和总结已经结束了。对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队员呢，也将回到地方队备战9月15日在陕西开始的全运会女排的决赛阶段的比赛。正因为退出亚锦赛这个消息，激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中国女排呢 在压力层级上又增加了一级。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队长朱婷还是张常宁啊，这个丁霞，主要是还包括这个袁心玥，可以说是这个朱元璋和主二传，可以说这个整个队伍的骨干，通过自己的语言向大家表了个态，总结和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和球队的不足，同时呢，也这个向未来吧表达了一个决心。这个其实总结呢，可以说稍微有点迟，我觉得稍微有点迟，因为其实我们的主教练啊，郎平就自己的这种责任啊，以及在带队的这种中交会的历程进行了反思，并且向广大的球迷进行了道歉，也客观评价了这个全队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我觉得从主教练的角度，郎平做得非常到位，只不过呢，就是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听到全队或者说中国排协的这种官方的声音啊。风口浪尖上的这个人物吧，啊，包括朱婷啊，起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排协的态度，就是说起码全队能够虚心的接受东京奥运会以来吧各方对球队的批评建议啊，以及反思，我觉得是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小结。球员从自身角度吧，啊，还是进行了这个周期五年这个周期的盘点吧。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议论比较多，像因为这是大家的一厢情愿啊。陈忠和，其实我觉得陈忠和出山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我觉得有时候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当然了，这个时代啊，就是中国女排第三个黄金时代，我觉得是在已经基本是结束了，就郎平执教的这个第三个黄金时代。那么陈忠和呢，属于第二个黄金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人们对他是有一种怀念的，希望有一种女排精神的回归和传承的。不过呢，从发展角度，说实话，我倒赞成不请外教，而请我们本土的年轻的教练员走上前台。就像郎平郎导说的，就是我们的事业都要发展。你比如说举例，就像现在的李铁啊，我觉得还是本土的这种教练员要走上前台，我们才有这种成长和传承。至于安家杰呢，安家杰跟郎平郎导已经两个奥运周期了，应该说是从郎导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也有这种独立带队的经历啊，带包括我说国家队啊，能力还是有的，才华也是有的。那么至于就是他能否扛得起这种巨大的压力，并且能综合素质能否扛得起中国女排主帅的这种位置啊，这种大旗啊，或者说不好说。同时呢，中国国内排坛呢，我估计可能也会有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候选人。还有呢，是什么配的问题？我说是什么配，就是老少配还是少老配还是少少配？我相信可能会教练团队里可能会有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老教练，不见得是主教练啊，来辅佐来支撑。同时呢，是否大胆一点，干脆就让年轻的教练团队去上，而且教练团队当中势必会有外籍教练，这是从郎平郎导这个带队下来的所继承的这种财富和思维。如果是年轻主教练里呢，那么中国排坛吧，我认为还是有几名啊不错的这个候选人的，但是得通过比如说2021至2022赛季的联赛来看。所以现在讨论中国女排主教练呢，为时尚早，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但是目前不会有什么结果。2021至2022赛季的女排联赛，包括男排联赛，我说教练团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啊，说到了女排人选，真是大家都觉得太难了啊，这是。让谁上呢，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压力，所以刚才还在跟王毅我们两个说，很有没有可能最后就是一个以教练组的团队的方式出现。 另外还有家里人建议跨界的 啊，跨界，对，啊，对，有家里人4958说实在不成的话就让 徐志明指导是吧，既带着女篮又带着女排。 我的天哪，还徐指导现在 还好没提贾跃泉贾指导。 贾跃泉贾指导现在还在等待着那个所谓的交流会呢徐指导不成不成啊，心疼徐指导的身体，这次带女篮已经是带伤上阵了，不是天下的女队都归徐指导带，不能这样。还有其他的家里人说，这个王彤说郎导很仗义啊，感觉上啊这一次女排的成绩是不够好，但是也给下一任留出来很大的空间啊。 那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那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想多了啊。 啊，当然关老爷说其实排协在这事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啊，提前把朱婷召回国内又压缩了联赛赛程啊，所以这个东西都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 对， 但是又不是绝对的关系啊。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哈，郎指导已经决定了，就带完东京这一届之后就将退休， 嗯， 所以不管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中国女排取得怎么样的成绩，新任主教练都将会是一个课题。 嗯，对，就是一个教练组的话， 嗯， 那谁去担当这个执行的一线队的教练啊，谁去，也许是一些老教练经验丰富的都进入到教练的顾问组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配备啊？ 但是就像孔宁老师所分析的啊，这一切呢可能要等到打完全运会之后啊， 嗯， 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吧。全运会的期间可也许还会有一些变数， 嗯，是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苏迪曼杯啊，结果抽签结果也出炉了，卫冕冠军中国队跟泰国、芬兰以及印度队同在 A 组，中国台北和韩国塔希提岛、德国在 B 组，而印尼和丹麦、俄罗斯以及加拿大分在了 C 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英格兰以及埃及队在 D 组。 今年的苏迪曼杯呢，将会在9月26号到10月3号在芬兰的万塔来举行。随后呢，今年的汤尤杯啊，在10月9号到17号在丹麦的奥胡斯举行。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第一级别的12支球队被分成了4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各组的前2名进入8强淘汰赛。中国队所在的 A 组，国羽呢毫无疑问实力最强，泰国和印度将争夺另一个小组出线的席位。 嗯， 中国羽毛球队的主力将会在9月5号到17号参加完全运会之后，到欧洲来进行欧洲的系列赛，然后进行这个苏迪曼杯和汤尤杯的比赛。 嗯，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是8月26号了，距离31号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从现在的各方了解到的信息，周琦还是没有跟新疆完成续约，双方的合同争议已经是进入到了仲裁程序呢。当然，之前周琦的这个仲裁也已经是被驳回了， 嗯 啊，所以现在其实他就是一条道啊，想在 CBA 继续征战的话，离这个注册截止日期临近就越来越指向你必须得跟俱乐部续约，否则就没法打 CBA 了。 对，因为现在按照这个 CBA 方面的给出的就是按照流程新疆广汇俱乐部向周琦提供了 D 类的顶薪续约合同，这样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接受这一份合同。但是呢，周琦这一方呢，曾经就这个合约向 CBA 联盟提出过异议 ，CBA 联盟也对此进行了调解。所以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还要等待最终的结果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舒豪啊，现在舒豪呢是已经解除了隔离了啊，所以呢他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是重返 NBA 吗？那舒豪也说之前是参加了翻转联盟比赛，为的是要重返 NBA， 但是对他来讲CBA 未来几周会决定新赛季是不是用外援啊，如果可以用外援的话，那他自然就是要回到首钢队了。 嗯，另外呢，在南京同曦方面呢，也是更新了球员的注册信息。前北控的球员王子睿将会在新赛季代表南京同曦来进行比赛。从公开的信息来讲呢，王子睿和同曦签下了2年 C 类的合同。 嗯，那其实除了周琦之外，像刘传兴啊，也是在跟很多的海外的，比如澳洲的 NBL 联赛去联系。那新赛季也不愿意在 CBA 踢了，打了。 农商银行养老储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阵风风力将达到5级左右，同时山区还有短时阵雨出现，请注意防范。紫外线照射强烈，体感偏热，防暑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进入到第三时段，我们来看看体坛热搜榜上又有哪些热搜的新闻。那在昨天，中国残奥代表团啊，第一天就为中国队拿到了5金1银2铜的战绩之后啊，中国残奥健儿 YYDS 又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了。首个比赛日有这样的好成绩，也期待中国代表团在之后的比赛奉献精彩的表现。而这些残奥健儿们在场上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要向命运屈服，一起来演绎生命的奇迹。 而且在昨天的赛场当中呢，中国轮椅击剑队是狂揽4金啊，展现了这种超强的统治力。其实在今年的残奥会当中，咱们的中国体育健儿还将会在田径、游泳、击剑、乒乓球这些项目当中占据着绝对优势，是夺金的大热门啊。而且今年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看到残奥会的比赛了，大家也可以共同的关注。另外呢，在热搜方面，东京奥组委也是回应了奖牌掉皮儿这个事儿啊，因为刚才咱们的连线新华社记者的时候啊，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掉皮儿这个事儿呢一直在发酵。而在昨天啊，东京奥组委是回复了，说这一次剥落的部分呢不是镀金的部分，而是涂在奖牌表面的一层涂膜，说不会影响奖牌本身的质量啊。东京奥组委解释说呢，之所以在奖牌上涂上一层薄膜，就是为了防止奖牌上出现细小的划痕、凹痕和污渍，起到一种保护作用。这种涂膜的本身的材质决定了它不会永久附着在奖牌的表面。至于是否可以给运动员更换奖牌啊，东京奥组委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而是表示说，即使把表面的涂膜都剥去啊，也不影响奖牌本身的质量 啊。 问题就是怕的就是他没办法都剥去 啊， 他都剥下去之后，你看着也好看， 只是能剥下去一部分， 哎， 一边还保护着，另一边就显露无疑了。 这时候半半拉拉的就不好看了。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首钢的小伙子们哈。这段时间他们真是没少忙活，在北京城，在49城里东奔西走，为了给大家介绍更好的这些好玩的好吃的 穿胡同吃小吃，探访老字号，体验非遗文化，游览特色景点。在这个夏天，北京首钢男篮的队员们也是频繁地出现在了京城的各处地标商圈和景点，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视角让他们变成了京城的最高推介官，打卡了北京历史文化跟现代时尚的这个过程里，也在发现和探索城市的魅力。这是为了助力北京消费季，也服务冬奥城市来预热。首钢篮球俱乐部自己制作了一个系列的短视频《换个高度看北京》，首集播出只用了24小时就全网突破了35万次的观看量。而这一次拍摄呢，男女篮的队员还有教练组成员都是参与了，而且展现了一下在赛场之外非常可爱的生活化的那一面。比如说前门附近的胡同里，小川就跟北京大爷聊起天来了老字号内联升李慕豪还买了一量身定制的千层底的布鞋，中国科技馆小雨还为小观众们做了一下液氮实验，在后海范子明第一次登上了鼓楼。小范也不容易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登鼓楼啊。 其实你要说咱们家里人呢，去逛这个鼓楼这个地儿还是挺多的，但是登上去这还真不多， 就不是每一个人去了都会登一下。 对，因为尤其现在上去的话呢，也得预约，也有这个时间，管理的比较严格。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好像鼓楼这儿呢还在维修，就是还没开放 像田宇翔、杨阿丽这些年轻人，也去接受了一下当时教育在新青年编辑部就职也都跟大家一起来又重新回顾了一下觉醒年代。 第一期的这个推介官就是范子明，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视频，大概6分多钟那样的一个视频，上来之后就在鼓楼上嘛，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什么北京人范子明带您吃爆肚， 吃爆肚，对， 然后最后人家就教他这个什么兔爷 啊， 这个兔爷问他说这儿化音放在前边还是放兔爷儿，这放后头，然后这范子明他说放中间，放前边 放前边， 对，说对了，说你说一个，这就绕不过来了。 兔儿爷、 这兔爷就说不出来了所以也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视频 我们也听听范子明是怎么给大家介绍鼓楼的。 因为这个休赛期业余时间可能比较多，像平时没事的话，我喜欢去逛逛街呀，去吃点好吃的呀，打卡几家可能平时收藏的一些饭馆啥的。这个休赛期我自己还去体验了一下普拉提，也是之前一直想去体验没有去时间去做的，然后还跟我们球队的小商一飞一起去鼓楼转了转。其实各大景点就是平时也都去过，但是鼓楼一直就没去过，而且平时其实说实话经过它的次数也比较多，也一直没有时间去，然后正好这个夏天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跟他商量好了，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还挺有意思的。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换个高度看北京，就可能正常人的身高跟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不太一样嘛，就从球员的这个身高看，肤浅的理解一下。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吧，你就会比较容易忽视它，但是你真正的去参观，然后真正的去了解它的文化，我觉得真的，特别是他们里面有很多面那种特别大的鼓，然后你真的是必须要近距离的去看它，你才能感受到就很震撼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夏天也根据上个赛季自己的表现，然后重点的增强了一些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对，因为这个夏天时间很充分嘛，对，所以每天过得也很充实。上个赛季我觉得是要非常感谢亚尼斯教练的，当然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解放了我自己。下个赛季我觉得说这次我们准备的更充分了，不像上个赛季很仓促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肯定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全面然后更加完美的表现吧。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像推少校说，到了35岁的高龄才去过八达岭长城，还是因公而去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在家乡的时候，你很少去想到我专门上这些景点去打卡去。 其实就跟那个故宫似的 总在长安街过来过去过来过去，第一次去故宫是带着外地来北京的同学 对跟同学显摆一下，说你看瞧这我们家的啊。 上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同学都是北京人， 嗯， 然后呢就是谁也不会说你哎我带你上故宫转一圈去是吧， 对啊， 哎但上了大学之后带着同宿舍同学第一次，说实话进去之后心里也没底，自己也没来过 嗯，汪生说鼓楼还真没上去过啊， 嗯， 小时候老上鼓楼那边的燕京书店、新华书店，还有天安门商场，后来那边还有小商品批发市场啊，所以真是啊。 对 ，Mr. Wake 说是因为拍节目才上的鼓楼，还真不是， 嗯， 还真不是， 嗯， 那个鼓楼是可以参观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最近这几天它现在是不是开放，因为前些天我去的时候呢是正在进行一个维护，当时呢是没开放， 嗯， 范子明他们这个视频呢是从6月份就开始拍了嘛，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去的时候是开放的，是就像一个游客一样正常的到上面去参观哈。而且呢先大家介绍一下，除了鼓楼还包括这个像地安门啊、中国科技馆、奥森、史家胡同、大石烂、杨梅竹斜街、南池子大街、智化寺、首钢园、冬奥组委、景山公园、通州大运河公园、王府井百货大楼等等，就是咱们北京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啊，有这种老北京的，也有体现新北京的地方， 哎，也有时尚的现代的， 哎， 啊，也有古老特别有底蕴的。 后来我听说什么呢，还有两期节目没拍 哦， 差俩地儿， 就是让大家来征集是吗， 哎就是，哦，俱乐部这边也说问问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如果这推荐这个地方俱乐部采纳了，可以赠送签名照啊、俱乐部的周边产品啊什么的 啊，真是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关注一下北京首钢男篮俱乐部的这个官方的微博微信， 嗯， 啊， 对， 可以一起来参与， 包括他们的什么抖音快手的账号应该也都有这个视频， 哎对， 拍的挺好，就这一期是范子明跟那个翻译小商一块去的， 嗯， 俩人还拿那个兔爷，不是兔爷， 嗯， 拿的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小狗的那么一个玩偶， 哦， 然后模仿那个表情，模仿真挺像的， 啊，所以大伙儿可以去继续去关注一下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啊，当然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说一直都在想着谁能带他上首钢园去看看。 首钢园的这个节目应该 已经拍过了， 拍过了。对，我也不知道他们谁是去首钢园拍的。 那您其实现在特别方便，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里， 嗯， 有一个叫首钢，就是首钢园 里边可以直接的预约参观的啊，都是开放的。冯阳说，故宫前几天我刚刚带着马上4年级的儿子去了，我儿子问我来没来过故宫啊？我回答说，上次来故宫 也是 4年级。 这就叫传承是吗？ 还必须得都是啊，就时空都得对接上了 啊。你看我是谁，谁是我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白塔寺没去过， 哦， 其他地儿还都去过了啊。 啊，都是带别人去的， 都是带别人去。 哎， 就是一说起来，咱们北京的这些景点儿，我还真的是觉得，就是大部分都是带朋友去的。 嗯。啊，还真是，就是为自己的， 自己基本上就是直接奔陶然亭大雪山。小时候， 对，这个是最接地气的， 对，这是自己去的。然后动物园呢是自己去的。 哎，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上的老将们啊，巩立姣几乎毫无悬念的拿下了女子铅球比赛的冠军，但是背后是4届奥运会不懈的努力。圆梦东京也让这个乐观开朗的女孩被大家所熟悉。今天的中国之星闪耀东京系列报道，先来听一下李维为大家带来老将巩立姣的故事。 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们说我长得像暖洋洋，像吗？ 东京奥运会让大家认识了可爱的巩立姣。这个胖胖的女孩被很多田径迷亲切地叫暖洋洋。她说，女孩不一定非得瘦才算美， 也不一定非得是个瘦子啊，胖子也很美啊，只是另一种美而已。所以爱美了，化妆了，然后什么减肥了，对我来说可能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女人嘛，就是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梦想嘛。 有梦想对于巩立姣来说更为重要，而她的梦想就是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终于在8月1号，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 32岁的巩立姣以20米58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这枚女子铅球比赛的金牌。 太开心了，真的，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刻我可能等了太久了，可以说这种现场那种感觉，我可能在我脑子里已经想了无数遍了。但是等今天真正能感受到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激动。对。 赛后，巩立姣喜极而泣，她用手擦了擦脸，不知道这是汗水还是泪水。 我的目标其实是突破21米，没有达到21米还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能拿到冠军就已经证明我可以了。 也许因为之前3次奥运会的经历对他太过残忍，所以为了这第4次奥运会，他一练就是21年。巩立姣说，现在所有的坚持都非常的值得。 从08年开始，那3届奥运会都可惜吧，2、3、4我都拿了，然后但是都没有能站在领奖台上，然后今天这个算弥补之前遗憾，而且我站在最高领奖台，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对， 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是巩立姣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因为自打练铅球那天开始，他就一次次的在超越自己。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是希望能拿过省冠军、全国冠军，然后世界冠军，一步一步来，就是我的理想就很多，一直在变化。我得实现一个，要下一个目标，实现一个下一个目标。对，我的最终梦想就是奥运冠军。 China 赢。 其实过去5年的时间，对于32岁的巩立姣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去年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1年的时候，她甚至有些不安。所以现在在比赛中，巩立姣变得非常的谨慎，没有投出更好的成绩，她都不敢有任何的放松。 我稳的时候应该还是第5投吧，投了20米53的时候，我才觉得这冠军绝对是我的了，还是有点忐忑，因为那个美国的选手，他那个旋转他没准儿，对，他没准儿，所以说他其实还是比较就是心里边不踏实，刚开始啊，但第5投结束之后我就踏实了。 作为巩立姣的主要竞争对手，新西兰36岁的老将亚当斯一直是他的目标。巩立姣在来东京之前就表示，一定要战胜这个老对手，拿下冠军。 我是看着他一路成名，他第一届世锦赛冠军有我在，第二届世锦赛冠军有我在，第一届奥运冠军有我在，反正他所有的成名的地方我都看着眼里。当时我就想着，等着，有一天我会超过你。 至于3年之后的巴黎，亚当斯已经表示还会继续，而巩立姣说，亚当斯可以，自己也可以。 肯定想过，万一蝉联了呢？没有，开玩笑，就是。看最后吧，如果要是祖国要是需要我，我肯定会坚持。 哎，就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有很多运动员身上都是自带可爱属性，有像暖洋洋的巩立姣，也有叫什么杨倩叫什么少女来着，现在有一个新的代号叫综艺少女是吧，不只是美甲少女了，发卡少女， 反正就是贴了很多的标签，让看大家呢看到了咱们这些奥运冠军们在赛场之外的另一面啊。这也是一个是他们自己呢更愿意展开心扉了，另外呢有社交媒体之后，大家也可以更全方位的去了解他们。我们也在继续回顾闪耀东京人物的系列啊，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得主杨倩，来听林苑的报道。 临近开学，奥运冠军杨倩回到就读的清华大学，把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时穿的领奖服和奥运会的吉祥物送给学校，并且对奥运会前的备战和奥运会的参赛经历做了总结。这份暑假报告的分量很重，因为这位同学效率很高，一个暑假里拿到了2块奥运金牌。7月24号东京奥运会上产生的第一枚金牌被来自中国的射击运动员杨倩获得，之后在东京朝霞射击场，中国射击队又射落3金4银1铜，其中包括杨倩和杨浩然获得的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短短一个星期时间，杨倩一举成名，除了射击奥运之外，甚至连头饰美甲的内容只要和杨倩关联都能上热搜。再次回到学校，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申请休学专心备战奥运会的普通学生运动员了，但是他的心态依旧平和，表示说这一个月来的经历是幸运，参加完全运会后要好好的进入学习状态了。 就只能说我也是比较幸运吧，回归于平静了吧。从领奖台上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一切都归零了嘛，一切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还是有点忐忑的，就是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去重新适应这种学习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吧。 虽然杨倩说自己在学校成绩中游，但在射击场上她无疑是天才。2011年上小学的杨倩被体校射击队选中，一年后就获得了浙江省运动会的冠军，打破省运动会纪录。这其中甚至还经历了中途退出，又被妈妈重新劝回。 当时就是我的市队教练，他就是每年都会去各个地方招生嘛，然后恰巧就招到了我。刚开始也是本着一个好奇的一个心态想去试一试，然后就去了。然后其实中间也就是也有过不想继续下去的这种念头，但是呢，那时候也是我妈妈阻止了我，就说你既然你自己选择的这条路，那你就要坚持把它走下去。 2015年，杨倩入选国家青奥队。2016年，凭借射击国家级运动健将的成绩进入清华附中，两年后考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让杨倩正好能够进入国家队，一年后更加系统的训练和准备。2021年的上半年，杨倩在国家射击队的四场奥运选拔赛里全部获得冠军，拿到两个奥运资格，换回两枚奥运金牌。教练葛红专从2016年开始接手杨倩的训练，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小姑娘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第一次见到挺可爱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很沉稳的，给人家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综合能力吧。因为射击这个项目最终能否登上最高领奖台，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方方面面，再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杨倩现在她优势的话，我觉得悟性很高，然后看待事情啊认识还是比较高的。 参加完自己的第一届奥运会后，杨倩认为最大的收获是经验。对于今年只有21岁的她来说，显然射击之路还有很长很长。 是为我增加了非常多的经验吧，知道怎么能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怎么去完成好一场比赛，怎么去就是把自己调动起来。 好，回顾完东京奥运会之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货啊。就在8月24号，安踏体育发布了2021年的半年报，也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228.1亿元，同比增长了55.5%，净利润是38.4亿，同比增长了131.6%，都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啊。上半年同期，像阿迪达斯中国营收只有182.98亿，而耐克中国的营收是273.4亿。啊，这也是安踏去年净利润已经是超过了阿迪达斯中国的基础之上，营收第一次，超过了这个耐克，也超过了。 是第一次是在营收上超过了阿迪达斯中国。 嗯、 去年呢是这个净利是吧？这一次呢、 哦， 整个的营收都超过了阿迪达斯中国，而且和耐克中国的差距呢明显在缩小，因为它228和273嘛，这个差距明显的缩小。 嗯，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安踏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的赞助商，也是着实火了一把。包括就不光是领奖服，还有一些装备啊、吕小军的黄金战靴，那个举重鞋，安踏研发的。包括刚才咱们听到杨倩的那个介绍，她穿着领奖服，也是为中国奥运健儿专门研发的这个冠军龙服。这不仅仅是这个安踏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国产的品牌也是集体发力。 嗯，比如说李宁啊，李宁在8月13号也是发布了一下上半年的业绩，收入是达到了101.97亿，同比也是增长了65%。像特步国际、361度啊，在2021年的上半年净利润也都是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啊，国货当道。 哎，不知道大家在最近啊有没有去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些国产的运动品牌？ 嗯， 反正就是在跑步这个领域当中啊，其他的像刚才说吕小军这鞋，这我觉得离我比较遥远， 是离普通人都挺遥远的。 但是有一些这个爱撸铁的朋友就愿意买， 嗯、 你要穿着这鞋去健身房做做深蹲，那太有范儿了。 不 是， 那都不好意思，您要是不举起来一个200斤的，都不好意思穿这鞋去。 啊 到那儿之后一看看这个杠铃，不好意思穿这鞋蹲是吧？ 就是、 啊。但是跑步鞋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这几个品牌都出了自己的顶级跑鞋，性价比很高。现在在跑步的一些，比如公园啊或者一些比赛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咱们的国产品牌。 嗯，真是，而且设计是越来越时尚啊，越来越跟一些比如说国际的潮牌啊都有合作了。现在想要买到一双限量版的国潮的鞋，那都需要抢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冠附加赛，在今天凌晨也是全部结束了。摩尔多瓦球队谢里夫首进欧冠正赛，萨尔斯堡红牛和顿涅茨克矿工也搭上了末班车，所以欧冠的32强已经全部诞生了。小组赛的抽签仪式将会在8月27号的0点来进行。 对，这四档的第一档其实看起来好像没第二档厉害啊。第一档是比利亚雷亚尔啊，包括切尔西、曼城、马竞、国米、拜仁、里尔和葡萄牙体育。第二档一念出来，皇马、巴萨、大巴黎、尤文、曼联、利物浦、多特蒙德、塞维利亚，你觉得这是第一档？ 对，那第三档呢？是一些有黑马成色的球队啊，亚特兰大、莱比锡，这在各自联赛当中啊，真的都是发挥的非常的很神勇， 对 啊，很硬。而波尔图、阿贾克斯、顿涅茨克矿工、萨尔茨堡红牛、本菲卡、泽尼特啊，这也是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第四档有一个老牌球队 AC 米兰、另外呢还有像沃尔夫斯堡、贝西克塔斯、基辅迪纳摩、布鲁日、马尔默、博尔尼青年人和这个谢里夫啊，让看看抽签之后的结果有没有死亡之组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英格兰的前锋凯恩，昨天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要留守热刺了啊，这个夏天就不走了。那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最终呢依然是留队。其实他说自己难以置信，说热刺球迷给他支持的短信也让他难以置信，但是他居然没有走，其实让我们觉得挺难以置信的。那曼城已经准备好了白花花的银两，怎么就没花出去呢？ 反正据说是热刺的主席列维啊， 很刚、 对，很刚，就是不跟曼城这边谈 啊、 所以一直就没有什么进展啊。 嗯， 现在要看一看今年留队了，未来会怎么样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姆巴佩。 嗯， 据说呢，现在皇马要放大招了，马卡报嘛，头条报道就是皇马为姆巴佩开出了1.6亿欧元的报价，但是大巴黎这边呢，直接就给拒了。大巴黎的心理价位是1.8到2亿欧元。 哎呦呵，真是可以啊！ 但是大巴黎的这个算什么拥有者是吧、 嗯？ 其中的一个家族成员发了一条社交媒体，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就是也许呢，就是那 maybe、 嗯、 啊 ，P 了一张照片，是 大概可能、也许 ，C 罗穿着大巴黎的衣服和梅西穿着大巴黎的衣服，俩人在那合影。P 了那么张照片儿、 所以真的这一切皆有可能啊、如果 C 罗真是去到大巴黎的话，那姆巴佩的离开就只是时间和钱数的问题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报名参加拳课还有这个一些健身的学员啊、是在这个对摔训练当中受伤，起诉到法院向健身馆索赔。那今天也就是昨天的时候，这起案件是在北京西城法院宣判了。我们来自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悦也带来了报道。 宣判，被告北京全泰文化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8896元7角1分。 原告齐先生2020年1月3号去参加某健身馆的泰拳课训练时，才得知课程改成由一名散打教练来教学。临下课前，教练让齐先生与一同上课的会员郝先生进行对摔练习，期间齐先生摔倒受伤，后来因医疗费等问题协商未果，齐先生将健身馆和郝先生一起诉到了法院索赔。健身馆是否进行了专业指导，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这起案件中最为主要的争议焦点。原告齐先生表示， 我一直抱着泰拳课，突然调成散打教练来教，如果是散打教练也有这个泰拳课的那个教导资格也可以，但是让我俩摔的过程中非常随意说的，然后他就走开收拾东西去了，就没尽到他的安全保护的义务。

在家里面这边呢，打个电话各方面都很方便，甚至交流，你哪怕和这个你打电话给个前台是吧，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会儿天，这也能听得懂。但是在塔什干的时候，这种隔离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塔什干实际上就是刚出现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大家给隔离开了，分开了两个酒店，就是阴性的和当时有一些阳性的，把这个酒店就分开了。 嗯， 因为要保证那个尽量能把这些做到少感染吧，因为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一件事情。隔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搬过来以后的，就是一直阴性的这些相对来讲在那个叫乐天酒店吧，因为他是这个韩国人开的，在当地来讲，他这个基本上是像是接待这种相对规格比较高的这种客人吧。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当天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南亚峰会，就是在这儿接待。 嗯， 包括我们临回来之前也看见有咱们就是国防部的这个解放军在那开会， 嗯， 就相对他防护做的还是不错， 啊， 当然环境呢也因为他那可能有花园吧，但是当时可能作为球员来讲，心里还是大家比较那个比较谨慎吧，因为当时因为他这个酒店防护还是不错的，我们早餐呢说因为怕队员关在屋里时间太长。我们说可以呢，就是分段分时间自己，因为他那个早餐是在那个露天花园，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但是跟队员说完以后，队员说我们还是在屋里吃吧，送餐吧，我们不出去了。就是大家还是就是比较谨慎吧。 哎，这个疫情的防控意识很强啊。 对对对对对，还是挺那什么的。然后另外那个酒店呢，实际上大家当大部分阳转阴以后，实际上也是可以在这个包括健身房啊，因为实际上像我们说就是可能阳转阴以后，他可能身体状态基本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当然那个酒店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平时人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那边也有工作人员在那边，因为我们分了两波嘛， 嗯， 同时这两波的人在那边的酒店有两个工作人员也一直是阴性， 嗯， 就是一直跟这些孩子保持这个平时的沟通啊，包括跟酒店沟通，包括使馆沟通，一直也在那边盯着， 嗯， 所以从整体来讲虽然比较难受吧，尤其是那边的网络是不行 啊，对， 就是微信基本上除了语音断断续续，视频几乎是根本打不了， 也就是发个文字说这么短点的语音还能凑合， 文字没问题， 嗯， 但是语音你要发个十秒以上，你就等着它一直在那闪，就出不来 啊，一直跟这啊，对， 哎呀， 对，语音出不来， 哦， 就是着急。后来我们在那边，因为工作相对那个，就是平时沟通，因为酒店分开以后，工作就是沟通比较多嘛。后来我们就下了一个其他的软件， 嗯， 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国外用的那个软件还是行，嗯，还可以，对， 就主要也是为了方便一些工作，但是对于这些小球员们要和家里边的亲人啊和一些朋友在做沟通聊天的时候，可能就相对困难一些了，还更多的是自我的一种调节。 对，其实就是包括有时候在群里吧，跟队员在群里平时也跟他们开玩笑嘛， 嗯， 当然也从这个有的孩子心态，因为毕竟他们说实话还是孩子，他们也第一次经历这个东西，确实也有时候有几个确实有时候，其实他并不是说特别害怕， 嗯， 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两个队员，就是他无症状， 嗯， 就跟平常正常人一样，但是每次测他都是阳性，就他就特着急 啊， 就是急得有点要有点要哭，但是实际上他就觉得，我这怎么也没有感觉 啊， 我这怎么老是阳性啊， 就 是 这怎么不转阴呢，是吧？ 对，而且他们。实际他们想的是什么？就是说，哎，我要赶紧转，我回去我还要参加全运会。 嗯， 他说多好的一个机会，我这次全运会没参加了。就他们，包括在这儿训练，我们现在就是在那儿队员。他们我们说，因为在这个康复以后， 就是从我们跟那个协和医院大夫也说，也在视频这个会议聊天说，就是沟通这些事儿，说尽量不要太大。 嗯， 但实际这些孩子，他们跟他们说了，但因为我们每天在屋里也都训练嘛，但是在现在目前在台上干的滞留的这些队员，他们实际每天他们自己还是去健身房，对自己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就是说作为职业这个职业运动员这种素质还是有的，我觉得。 嗯，那说到这些小球员们哈，现在呢还在等待着第二批的这些球员和咱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再返回国内。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在这次亚冠当中的表现吧。尽管说在比赛当中咱们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一些年轻人还是得到了锻炼。就是作为青训副总监，也是这一次带队俱乐部的官员，怎么来评价咱们的小伙子们在亚冠这几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呢？ 我其实觉得就是从整体上，其实我这些孩子真是我觉得表现不错。虽然说当然这个比赛完以后啊，在对于这个外界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是这个，确实这个我承认，我们首先一点，我们跟人家实力，不管是人家是不是成年队啊， 嗯， 但是作为足球这个技术啊战术方面，我们确实我们能看到我们跟日韩的差距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是青年队，人家是成年队，但实际上从整体来，我们这个在技战术方面确实有差距。但是这些孩子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结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最让我们能感到特欣慰，包括俱乐部领导也在感觉到的是，这些孩子从来没有任何一分钟去放弃比赛。 嗯， 就这个至少对于我来讲，原来也踢，后来下来跟着这么多队员在一起，就是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到欣慰，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嗯， 就是可能场上有时候会有一些那种崩溃的感觉，但是比如说中场你给他讲，你跟他说，他转换的还是相对比较快，尤其是第一场跟那个川崎那场， 嗯， 就是丢球又快，中场其实大家第一次经历，而且现场直播，其实大家想表现自己，而且他们实际上看确实有一定能力，但是你后来你通过比赛前三场比赛打过，我说对手你们都见过了，就没有什么你可以再去考虑更多了。但是在第二场再跟川崎开场的时候，还是有点放不开。我就问过那谁，我就问过那个梁少文， 嗯， 我说我在场下看你，对手离你还有五六米的时候，你就把球传出去了。我说在下面看，我说你完全有时间有能力把球控好，等着他上来你去寻找空间。但是他在他当时的感觉里，他就是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球那个对手就在我眼前，他说就在我马上就要抢我球了。所以这就是底下和上面两种的这个空间概念不一样。但是中场给他讲完以后，他的下半场表现就完全，我说就你这个下半场的表现，你踢个中超你完全没问题，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因为毕竟你在下边看跟他上面踢确实感觉不一样，但是你曾经踢过，你曾经经历过，比如跟日韩啊他们的踢球风格什么样，你给他们讲完以后，他们的转换，他们的吸收，他们的悟性特别快。 嗯， 这个是在这次整个亚冠当中每一名队员给我感受特别深的。 也希望他们经过这一次吧，不仅仅说是在球场上的，对吧？球场上刚才你也介绍了，面对这些日韩的一些强队，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去增长自己的球技，增长自己阅读比赛的能力。另外呢，这一次在塔什干的隔离的这种生活，隔离的经历，也可以让他们在人生的阅历当中呢，更多自己的这种担当承受，让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也希望你们在太原的这一段的这个隔离生活呢，能够一切都顺利，快快的回到北京，然后和大家相聚吧。也希望目前还在塔什干的这些小伙子们呢，也尽快的能够回国。谢谢杨普和我们雄鸡畅销的节目进行连线，谢谢， 谢谢，再见， 谢谢，谢谢， 哎， 再见。 这边大家也说，刚才杨牧指导介绍的啊，尤其是像，像梁少文这些孩子们，怎么在场上就感觉到跟对手之间还是心里 啊，心理犯怵，这个接球就慌啊。 其实这还是一个比赛节奏的问题， 对 吧？他们平时呢进行的都是这些青年队的比赛，这个、比赛的节奏和压迫感和在亚冠赛场当中面对一些成年球队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嗯、 即便他们在国内可能有的时候会和成年队进行一些教学赛，但是教学赛的比赛的状态和压力也是不一样的。踢过了这样大赛之后，会让他们有一个成熟的机会。如果真的就像刚才杨普所介绍的，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些孩子们没有能够有机会去打这次全运会。如果他们能够从亚冠当中这些比赛的经验积累过来，进行了自己的再消化，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再去印证一下，去证明一下自己，哎，可能成长的会更快一些。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要战胜自己的内心啊，在频繁的隔离的生活当中，把自己就关在一间小小的这个酒店房间里的时候，如何去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如何去保持自己的身体和竞技状态，这个相当的重要。 对 ，It's my life 说，原来说的是这种隔离呀、 啊， 这要让我这么隔离仨月，那就不是乌鸡六兽了，就找不到词儿来形容了。 啊，这五六这数就五六三十了， 五六三十还能算得清楚，说明这心里还明白着呢， 心里还没乱， 哎， 是 就真是那种七上八下马爪的感觉。尤其刚才，杨牧指导介绍的这个孩子们啊，尤其是我没有症状，但是我确诊我核酸检测是阳性，就什么时候能转阴，就这种对于自己未来的完全的失控和未知，那个对于人来讲是最可怕的。 另外呢，像六六四五也提到，就感觉小梁他们啊踢的其实不错，特别是这几位主力球员到后面呢也是敢打敢拼啊。黑暗需要光明，说赶快调几个人进一队吧啊，这应该是比利奇有这样的计划。包括在这次出征之前，也有几位年轻人都是在一队跟着进行训练的。比利奇也希望给他们机会，但是比较遗憾，就这次亚冠的比赛的任务，包括突然遇到了疫情的一些情况，导致他们和一队分离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希望在今年夏天吧，因为昨天的下午这个球迷见面会当中也提到了嘛，明年会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阵容当中，甚至包括在内援的引进方面，主教练比利奇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说引进的这个球员不是球队的绝对主力的话，那还不如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进入到一队，通过他们的比赛，通过他们的锻炼啊，然后来提升自己，来打造我们属于北京国安的这样一个体系。 赵军说可以让隔离的球员读一读谢辉推荐的那一本谁谁谁谁耸耸肩啊，那哲学书籍在此时此刻来读的时候不一定能让你瞬间的顿悟，可能会 产生，最关键的你得有那个谢辉指导的经历，你在读的时候你才有感觉， 有感觉。而且这种时候阅读哲学类书籍可能不是茅塞顿开，而是对于人生的疑问会更多。哎呦，还是清心寡欲一点吧，别想那么多。 尤其这些年轻的孩子，这时候给他们要看着书呢，他们是能够放松下来的。比如说像刚才杨普介绍的，在那儿这孩子们着急想赶紧回来，赶紧转阴，转阴之后赶紧回国。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如果不转阴，他还会担心，就是你看，因为我不转阴，我的队友是阴性的，这些队友这些教练他们也没有办法回来，他们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急躁着急，担心。再有就是回来之后要踢不了全运会这么重要的一次比赛的机会，现在呢让他们把这种心情平静下来，就给他们读一点让他们能够放松能够平静的书，是吧？ 对，就这时候需要放空而不是去填满啊。孙远军说今年进争冠组咱就行了啊，可千万别再想着进亚冠了 啊， 这现在疫情的防控之下去参加一次亚冠代价太大。 Winter 说接下来这个联赛这些年轻人应该还会有机会，确实呢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The Three 说过了这道坎儿，国安小伙子们就一路平趟了，披荆斩棘啊，就是你经历过一些你人生当中你未曾想过的那种阶段的时候，哎，真的就像练级一样，后边哎就变得更强大了。 另外3715也在想问问咱们这些小伙子们怎么在那边感染的啊，是在赛场还是在场外，是在赛场上，因为当时和这个连城踢比赛嘛，连城队内有感染的， 结果实际上包括咱们的国安，包括大邱还有川崎、 嗯、 也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状况啊。 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您希望首钢队员带您逛逛北京的哪些景儿。 嗯 啊，有1679说环球影城啊，最近都看着各种小视频、 啊、 看着那些买了早鸟票的、 嗯、 啊，或者是有提前的体验资格的。 我看了这个新闻广播的记者的这探秘报道 啊, 啊, 啊，觉得还是这我还是踏踏实当体育记者吧 啊。怎么呢，这环球影城项目太多，容易 就这个活吧。它不是一个这个干活的状态 啊， 你要去那之后就该想着玩了， 就是 happy 的状态。 对， 这还不好、嗯、这嗨，这真是没享过福的、 啊、 这体育记者呀、啊、真是说实话在所有记者里边算是比较苦的那一类， 就是总看各种比赛，是吧？ 就是总在大赛当中，真是没日没夜的去忙碌。 其实大家这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你看比赛嘛， 嗯、 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你喜欢的运动员、喜欢的运动项目。 就要是真是当一个旅游记者，觉得好像总是 你说这 没有在工作是吗？ 这要把玩都给干成工作了，那以后这玩就多无聊呢。 也有道理。阿昭说，更想让队员带逛哪个景点，说京城水系呀、啊、走水路、 嗯、 从通州大运河开始，经过城内水道玉河，一直到昆明湖。火 啊，通州大运河公园呢已经拍摄了、啊 嗯、 已经有拍摄了，到时候咱们可以看看，大概是周更，每周就会有一个视频。另外这边呢，素素之辉也说晋元桥冬奥会的会徽景观啊，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 哦、 这离首钢大本营又近、啊、 嗯， 确实是 嗯， 但是当然也有像变局这样的朋友说咱自己就是老北京，北京这些景点啊、 嗯、 咱也就不劳烦首钢的队员们了。 还是老北京带着首钢的队员们一起去瞧瞧吧，是吧、 嗯、 尽尽地主之谊。嗯，你看6645说体育记者、 啊、 有竞技心态，看不得松散的项目。 对，必须得赢，是吧、 嗯、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当中还会为大家带来北京体育大学杨辉教授介绍引导养生功十二法的特点和作用。那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堡垒系列的第九集，华灯班党支部传承华灯精神，爱心服务群众。那我们的节目也就聊到这儿了，大家伙儿再见。 再见。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每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赋予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独特的夜景。在这背后，是一群默默奉献的掌灯人，悉心呵护着这200多级华灯，他们就是北京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的党员们。华灯班党支部主要负责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的 14.1 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华灯和路灯运维工作。华灯温暖而明亮的光影里是他们的努力与汗水。 闹吧。 站在华灯清洗车凹字形平台缓缓上升到十几米的高度，北京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党委书记宋小龙一边指挥一边跟记者介绍。 咱们看见中间这个凹字形的区域会把整个的华灯包进去，后边有两块挡板会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整个把华灯给包在里边，人可以站在华灯的四周进行清扫。 作为掌灯人，华灯班负责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200多级华灯的运行维护，每天巡视巡修，每年清洗检修，确保100%亮灯。华灯班班长陈春光告诉记者，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华灯检修季， 就是美容加体检。第一，提升健康可靠性，